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集，因为他被迫做了这份兼职，却不想扬名，省得一年期满后还徒惹事端。再者说，宋老头就算没看过他演的剧，也可能在村里看过他，程海东更是认识他，要是看他穿成这样，还不得吓得魂飞魄散，遮掩一下为好。老白嘿嘿一笑，稀奇，那些吃阴间饭的若被蒸掉了，恨不得扬名，好在阳间捞钱。蓝河却是相反，再看宋秦民，瞥见他们的红灯笼，就已躲到了门内。程海东松了口气，坐在地上，见两个鬼影飘来，戴着高帽子，帽子上分别写了四个字，一见生财和来都来了，手里拿着锁链，其中一个还遮着脸。程海东骇然，今天不但见鬼，居然还见到鬼差了，就是这鬼差头上的字怪怪的。程海东是迷迷糊糊被老头带到这里的，那老头说要请他喝茶，到了门口才猛然发觉自己来这儿了。无常鬼气森森，普通活人见到大病一场，鬼魂见到更是瑟瑟发抖。程海东虽然不认识他们，却知道自己打灵魂深处害怕，贴着墙坐下来，眼泪汪汪。 我不想死啊。 那帽子上写的来都来了，他看了都心慌，很怕他们开口说 来都来了，鬼不走空，就把你带走吧。 幸好鬼差只是悠悠道， 小子阳寿未尽，白爷送你回去。 程海东狂喜， 谢谢大哥，谢谢白爷。 他看到那位来都来了一声不吭，虽然看不到对方的脸，但他心里慌得很。 哎呀，爷谢谢这位 蓝爷。 老白顺口科普道，蓝河阻止不及，在扇子下冲老白摇了摇头， 真名也不能录啊，马甲录一半算什么。 好在程海东并未想到自己那位好友，他只是露出了迷糊的神色，自语道， 白蓝白蓝蓝蓝白无常，只听过黑白无常，阴间也有海军吗？ 还海军蓝白无常，懂不懂什么叫阴阳学说啊？老白拉长了脸道， 休得胡言。 他手里扇子一摇，看似轻轻的，却扇起一阵阴风，亏得程海东魂魄忽忽悠悠就离体了，飘向了身躯所在的方位，这是回魂去了。蓝河看向了躲在门内只露出半边身子的宋秦民，到他了。人死之后，应是先在城隍处报道，宋秦民滞留在阳世，才引来老白勾魂。至于他为什么能滞留，老白板着脸道， 此宅营造很是精巧，阵物颇多，阴间鬼煞进去就容易迷失方向，又遵循造命之法，不会对宅主造成影响。他借此躲藏，但你是生魂不受影响，可以将他捉出来。 老白这话不只是解释给蓝河听，也是为了吓唬宋秦民。果然宋秦民一听就慌了，他本来以为这两个和之前的阴差一样拿他没办法，现在立刻往屋内跑。蓝河忽然想起村干部那天吹了很久堰塘民居的风水设计，看来那位百年前的风水师 是不是鬼谷子后人不知道，但还真是位高人啊。他虽然是魂魄状态，却不是真鬼，当即进了屋子，的确没有任何不适，将锁链一抛，蓝河也就是随手一抛，他和宋清明之间隔了还有几米，但勾魂锁已准确地套在宋清明身上。宋清明本就不是什么厉鬼，只是心有执念，借助祖宅的力量留在人间罢了。被勾魂锁一捆，老头当即一僵，动弹不了。蓝河将锁链往回拉，宋秦民就顺着飘过来，基本没什么重量，被蓝河牵着往外走。 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放开我，我不想走啊！ 老大爷，老大爷，你也别这么叫我了。我说，您就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吧。 宋秦民不是很明白阴差为什么喊自己老大爷，传说无常不是应该活了千百年吗？而且总觉得语气怪熟悉的。宋清明仔细想了一下，有点像驻村的年轻干部来家里做工作时的口气。 你说你躲什么？留在人间做孤魂野鬼，过了几年彻底无计无想，只能忍饥挨饿，一年吃上一餐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。 老白阴阳怪气地说， 你看那多少徘徊阳世的野鬼，哭着都想去阴司呢。 宋秦民心思哪里知道那么多，他倔强地说， 我也不是不配合政府工作，你看村里鼓励种茶，我就带头种茶，说改策我也支持，可是我自己老早就攒了钱留着办后事，我儿子不孝居然糊弄我一个死鬼，那钱只花销了一半都不到，我是不甘心的。 宋秦民开始喋喋不休数落他儿子们，看样子是真的很不服气，他儿子是够不尊重死者的。蓝河问老白， 能帮帮他吗？ 老白漫不经心地说， 人鬼殊道。 蓝河想到老头把招福的金银幡都推了，忍不住说， 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比如我们路过他儿子家时把他的钱偷偷拿回来，都置办祭品，这样他就可以放心走了。 宋秦明还未说话，老白猛然道， 那是要收三成手续费的，老宋你同不同意？ 他觉得老白帽子上应该写见钱眼开。宋秦民则是迷糊道， 可以吧。 于是他们转到宋秦民儿子家，把放在床头柜里的一沓现金摸了出来，这都是宋秦民攒的。他没有什么养老金，一把年纪还种茶赚钱，也不习惯存银行，就拿布包装着，还有不少是十块五块的散钱。此时宋秦民的儿孙都在灵堂守夜，家里无人，他往抽屉里塞了些东西，嘟囔道， 臭小子， 好了走吧。 再等等吧，我小孙子才上初三，今年就要升高中了，我还想再看看他。还有 一件事了， 我的茶叶。 宋秦民竟然还有许多牵挂遗憾。蓝河见他哀求的样子，心想，老头并非完全因为不甘而留在阳世吧，无论憎还是爱，他其实是不舍得人间烟火，他只想继续在这里过着琐碎甚至不太美满的生活。老白却已司空见惯， 阴司令照敢不从，行鬼随我黄泉去。 留我一碗吧，再留我一碗吧。 蓝河手足无措，忽觉一股强烈的情绪从指尖窜入心底，迷茫、不甘、畏惧以及绝望就像涨潮一样迅速将他淹没。蓝河一个机灵，整个人被这样浓烈又复杂的情绪席卷，心口都是一滞，看了看宋秦民，忽然明白这应该是宋秦民的感受。他难受的道， 我怎么会，我好像体会到了他的心情。 老白打量他两眼， 哎，人性还真是复杂。 什么意思啊？ 人心死前后感情最为激烈丰富，这勾魂锁系魂也会传导强烈的情志，越是敏感的人越是容易传导。没想到你既骗鬼又与鬼同情，拿出你骗我时的几分硬心肠就不会这样了。 不管怎么样，蓝河学到了新知识，水导电，勾魂锁导情，也更深刻体会到了为什么说阴间饭不好吃，为什么有些走阴人是半疯状态。这种魂对魂的传达比任何感官都要给人的冲击大，很容易被卷入亡魂的情绪中。这倒是有一点像演员入戏太深，把自己当成了亡魂本尊。蓝河深呼吸两次，脱离了强烈的情绪。阴差勾过太多魂，就算和蓝河一样敏感，对任何情绪也已经麻木了。老白把宋秦民的魂儿串到自己的锁链上，对蓝河说， 时辰不晚，你送到路口便是了，咱们下次再聚。 他说着充满暗示地搓了搓手。 哦，知道了。 次日，宋秦民的儿子守了夜，早上要给古月班结钱，带他们去自己家拿钱。结果他当着一个乐手的面拉开了装钱的抽屉后，便看到里头只有一捧纸灰。相比之下，程海东关于昨夜的故事就逊色的多了。第一天他说鬼压床吧，还是挺多人信的，但蓝白无常和来都来了的帽子就比较匪夷所思，甚至搞笑了。就算程海东再怎么描绘当时的诡异气氛，也没人能入戏。 我是说真的，蓝河，你昨晚几点睡的？ 我晚上回来，我就在院子里遇到宋老爷子，然后他把我带走，是蓝无常和白无常放我回来的。 没有，你在做梦，还擅自添加人设，从没听说过地府有蓝白无常。哎，你是不是盯着小华姐看得太久了？ 小华姐是组里的美术，经常穿一件蓝白条纹的 T 恤衫。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 她一撮头发，难道真是她做梦？ 不对不对，我肯定见着了。 哎，你们都不信，都看不到，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到，难道？ 哦，难道我就是天选之子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